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显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这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打开了你的话，求你在这里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这段话来认识你，也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到你是那一位唯一的救主，认识到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私意来认识你，我们常常不识耶稣真面目，只因我们身在罪恶当中。求主你来光照我们，也求圣灵来洁净我们，使我们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我小的时候，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比较匪夷所思的想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想法，小孩子都喜欢胡思乱想，对吧？比如说突然有一天上帝出现在我面前，告诉我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最好伴着这个大光显现，让我去干一件不平凡的事儿。我说，从小信主的孩子们会不会这样来幻想，我小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幻想，或者说让我做一个梦也可以，在梦里，最好上帝给我一个清楚的指示，让我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上学了，对吧？只不过呢，等了很多年，这样的白日梦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常常幻想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按照上帝的指示离家出走，浪迹天涯。这大概就是武侠小说看多了之后的后果。因为我们总是为自己构建出一个世界来，在那个我们构建出的世界当中，我们自己就是绝对的主角和中心。后来渐渐长大后发现，各位，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事实上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世界似乎并没有如此像小孩子一样荒诞不经，对吧？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成年人长大之后，他就不再以自己为主角，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了呢？其实不是的，只是因为成年人或许比小孩子更会伪装罢了。其实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子，我们常常都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我们常常都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主角，无论我们有没有过童话般的那种幻想曲。而这一个状况，自我中心的坚固的体系，其实是信仰最难破碎的东西。最难破碎的就是这个。小时候我还会幻想说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小孩子会不会这样想，我想如果耶稣出生在我家里，那该多好呀，我就羡慕耶稣的那些兄弟姐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肯定不会像我的姐姐那样跟我打架，跟我抢东西吃。如果耶稣生在我家里，所有好东西他都得让着我，优先让我吃。或者如果我在想小的时候 我在想，如果我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也可以啊。你想哈，整天可以跟着他出去医病赶鬼行神迹，对不对？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啊，肚子饿了也不用操心，他会变出食物来，对吧？啊，时不时的还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一番，生活真是多姿多彩。各位，我特别要问我们教会的小孩子们，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你们有没有幻想过你们在这一个世界当中的生活？这些都是我小的时候幻想过和追求过的东西。让我们回来看这件事情。这个幻想总结起来的话，就是把耶稣当成你的闺蜜，对不对？当成你的小伙伴，当成触手可及的隔壁老王。因为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似乎呢只有这样才能觉得这个上帝是我的上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觉得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发现没有，今天许多成年人讲到说这个上帝是我的上帝，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问他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历到了，我感受到了，我想象到了，我发生的某些事儿，我觉得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的上帝。各位，虽然跟我小的时候的那个想法不有一些程度的区别，在本质上你有没有觉得还是一样？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这个上帝围着我们转，使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使我们达成我们的梦想，我们就觉得这个上帝真活，真精彩，真真实，对不对？但事实上，基督教的信仰，这位上帝虽然是可经历的，但一定是超出我们经历的；虽然是可思想的，一定是超出我们思想的；虽然是可感受的，一定是超越我们感受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紧紧地把它限制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感受当中的时候，无形当中其实把上帝拉到我们的世界那么大小。所以呢，我多年之后我会发现呢，小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对于那个时候的我而言呢，信仰不过是一种自我的描绘、自我的慰藉、自我的催眠和自我的幻想。因为在那样的幻想当中，我可以天马行空的肆意妄为，无拘无束。因为在我小时候的幻想当中，在那样的想象当中，最重要的还不是可以天马行空，最重要的是在那些的想象当中，自己就是绝对的主角和中心，整个世界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上帝，都是围绕着我来转的。如果总结小的时候幻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特征？但是各位，事实上，当我们成了30岁、40岁的成年人之后，我们反思梳理自己的信仰，是不是上帝常常是围绕着我们来转的？是不是我们是这一切的中心和主角？包括上帝，其实都是一个配角。这不就是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走出的道路吗？他们40年在旷野的基本表现就是自己的一切，自己是一切的中心，连上帝都是要为着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存在的，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而，这个在游戏当中叫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这个，抱歉，那个角色叫什么？游戏当中的角色叫什么？我突然忘了，就是以为自己认识上帝，信靠上帝，殊不知呢，我们常常把上帝来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的工具，来支持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对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来讲，恐怕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但是跟曾经的小孩子的幻想如出一辙。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其实路加福音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给了我们比这里更多的细节。 路加福音那里记载说，耶稣来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祷告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于是把这卷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记载的一段经文。事实上，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引用，对不对？就是著名的主耶稣把这一个以赛亚书的经文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你知道，这个就是他当年在家乡讲到的内容。是的，这个就是他当年在家乡的讲到的内容。马可没有把他讲到的内容说出来，马可只是把那个结果说出来。各位，耶稣在这里其实明说了，对吧？但在路加福音当中明说，他的意思很清楚，他就是谁啊？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先知预言要来的那一位耶和华的御仆，对不对？因为他说了，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对不对？哇，这个已经非常直白了，对不对？但是呢，耶稣家乡的众人，他们眼里的耶稣却不太像基督，不太像弥赛亚。问大家，是哪里不像的呢？你去看经文，难道耶稣的能力不像吗？耶稣的智慧不像吗？耶稣的权柄不像吗？哎，如果你去看经文，不是的，这几个方面都没问题，甚至当时的民众的反应也佐证了，他们觉得耶稣的能力、权柄、智慧非常的大，对吧？何等的异能呢？从哪里来的智慧呢？他说话不像文士等等，这些方面智慧、权柄、能力都非常的像弥赛亚，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之所以觉得耶稣不像，不是因为耶稣表现的、耶稣说的、耶稣做的、耶稣的能力不像。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之所以觉得耶稣不像弥赛亚，其实只是跟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弥赛亚不像。为什么跟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弥赛亚不像？即使耶稣的言行已经充分地显出了足够的智慧、能力、异能、权柄，对不对？但是他们还是不承认，他们总觉得耶稣不是，他们觉得耶稣不像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他们开始隶属耶稣的背景，接下来我会讲哈，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换句话说，他们自己想象出来了一个弥赛亚，而他们又觉得耶稣跟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弥赛亚有点不太匹配，于是他们就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换句话说，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上帝是真正认识上帝的敌人。我再说一遍，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那一位上帝是真正认识上帝的敌人。因为当真正的上帝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拿自己，我们最自然的会拿自己幻想出来的那个上帝跟那一位真正的上帝去对比、去衡量、去标、去贴，看看它吻不吻合。各位，你无论怎么标、怎么吻合，你总是觉得不太像，对不对？你一定觉得不太像，因为你自己幻想出来那个上帝的形象，他应该怎么样子，他应该怎样的身份，他应该做什么事，跟真正的上帝不一样嘛。当不一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哪一个是真的？自己想象的是真的。当不一样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自己想象出来的是真的，自己描绘出来的那个是真的，对不对？所以就这样成功的把真正的上帝排除在外。这个时候，除非 一件事，除非你自己幻想出来的那一位神被打碎，那个叫偶像，被那个是我们自己用心自己雕刻出来的，对不对？除非那个被打碎，否则你一定会像耶稣家乡的那些人一样，把真正的上帝弃之如敝履，会厌弃他，会厌弃他。我们会说他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他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怎么可能是真正的上帝呢？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谁才是上帝？我们自己才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就是标准了，以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想象作为标准，那我们自己不就是上帝了吗？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基督信仰虽然最难点就在这里，就是破碎自己。各位，我们信主信了这么多年，我们也发现这个秘密了，对吧？最困难的就在这里，破碎自己坚固的错误认知。各位，有些错误认知是非常坚固的啊，虽然他天天看天，但是天呢，对他来讲，整个宇宙只有井口那么大嘛。他说我看见天空了，我抬头看见天空了，但他的天空永远都只有井口那么大嘛，并且无论走到哪里都搬着那座井，对吧？破碎自己牢不可破的肉身的体系，破碎自己几十年形成的固有的自我中心的观点和习惯，没有比这更难的。为什么夫妻会争吵？为什么教会同工会有矛盾？为什么人际关系会出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牢不可破的错误认知、肉身的体系和自我中心的观点和习惯。恰好，你的观点、你的习惯、你的错误跟另一个人的观点、习惯和错误恰好不一样。于是，两个错误、两个观点、两个习惯、两个 肉体的私欲之间就会有冲突，就会有矛盾。各位，如果两个人之间矛盾特别的大，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你俩都错了。你要知道，两个错误之间也是可以有矛盾的哈，不一定是一个对一个错之间有矛盾，两个错误之间也是可以产生矛盾的，因为错的不一样嘛，错的很新奇嘛。所以有可能是两个人都错了，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一个对了一个错了，但绝不可能是两个都对，绝不可能是两个都对。各位，破碎的过程其实就是否定自己的过程，你知道吗？事实上来讲，什么样的人最难否定呢？其实小孩子是比较容易否定的，你告诉他错了，你让他认错，你让他道歉，你让他说对不起，你打他屁股，你会发现，当然虽然当时也不好受，也会哭，也会闹，也会怎么样，但是相对来讲，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认错是比较快的？相对来讲，小孩子道歉认错悔改是不是比较快的？想想我们自己，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变回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你终于知道了，对不对？想想我们这些30岁、40岁、50岁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在悔改认罪上，是不是我们比小孩子差了很多？特别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有了自己的经验，我们有了自己的知识，我们也有一定的智慧，我们也有一定的装备，甚至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有一定的头衔的时候，是不是认错就变得更难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认错就变得更难了？小孩子比较容易，大人比较难。在大人当中，越优秀的人越难，越有成就的人越难，越有好工作、越有钱的人越难。为什么？因为我不可以错嘛，我怎么能错呢？牧师错，感觉我脸上挂不住嘛，对不对？哎，你说一个会友不太会祷告，祷告错了，他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你要突然告诉一个牧师说，哎，你这个祷告错了，不符合神学，不合圣经，这个是比较难的，你知道吗？哦，你突然发现，信仰大概就要对付我们这个东西。 悔改、认罪是每一个基督徒日常生活当中虽然不舒服但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势在必行的意思是那不舒服只不过是在对付我们的骄傲，对不对？面子、自义和自我中心。不舒服对付的不是我们的生命，对付的是那些东西，而让那些东西被对付，不然我们就容易陷入到拿撒勒人一样的困境当中。什么是世俗化的信仰呢？让我这样说，让我这样来总结。我小的时候把上帝缩小到我的世界当中，我小的时候幻想上帝围绕着我来转，我是一切的中心和主角，他来为我服务。问大家，我小的时候那样的信仰有多大？我告诉你，一个小孩子的世界有多大，那样的信仰就有多大。那样的信仰顶多就是小孩子的世界那么大，小孩子的想法、小孩子的益处、小孩子想要的东西有多大，那样的信仰就只有那么大。那样的信仰失去了一个超越的维度，因为它总是超越不了一个小孩子的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这样的信仰不是在我之上的，这样的信仰是在一个小孩子之下的，对不对？它是在一个小孩子的经验和智慧之下的，在一个小孩子的想象力之下的。在这样的信仰当中，信仰就沦为了自我中心的表达，一个小孩子自我中心的表达。我要告诉你，什么是世俗化的信仰呢？这就是世俗化的信仰。是的，这就是世俗化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说回我们成年人，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成年人世界的信仰，有没有可能也是这样的，容易陷入到这样的境况当中呢？是的，容易。比如说平时不祷告，遇见难处的时候就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很好，但平时不祷告，遇见难处的时候就禁食祷告，那么这个信仰就仅仅是你难处中的信仰，而不可能是你随时随地的信仰。是不是把这个信仰给缩小了？我们成功的把这一个信仰、把这位上帝缩小为我们难处中的信仰、我们难处中的上帝。但圣经说这一位上帝是掌管整个宇宙的，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对不对？再举一个例子，平时不读经，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就开始翻圣经，或者问上帝对我的带领是什么。那么这样的信仰是不是把上帝给缩小了？因为圣经是我们生活、动作、存留最高的权威和准则，是我们世界观、价值观、婚姻、家庭、工作任何一个层面的一个准则和指引，对不对？但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仅仅把在不知如何抉择的时候拿圣经来用一下？那这样的圣经、这样的信仰是不是就仅仅只是一个说明书手册，而不是我们随时随地最宝贵的？再举一个例子，从周一到周六把上帝驱除在自己的家庭、工作、儿女之外，然后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说，主啊，我赞美你，那这样的上帝是不是仅仅就只是周日的上帝，而不是周一到周六的上帝？在周一到周六当中，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人际关系，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要去干的事儿，于是就没有想着说，主啊，我赞美你。但主日上午的时候来到这里，主啊，我赞美你，那么这一位上帝、这一个信仰就仅仅只是周日的信仰，而不是周一到周日的信仰，并且是周日上午的信仰，下午它就不是了。各位，我举的这三个例子，想一想，跟我小的时候那种的孩童般的愚拙和愚昧是不是如出一辙？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世俗化的信仰。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世俗化的信仰，就从只是周日的信仰，只是遇见抉择时候的信仰，只是遇见难处时的信仰，只是上帝围着我转的信仰，只是上帝为我服务的信仰，那这就是世俗化的信仰。世俗化的意思是什么？世俗化的意思是我们跟世人差不多。那这样的信仰跟世人是不是跟世人的烧香拜佛宗教信仰差不多？只不过我们信了个真的，他们信了个假的，但是背后的操作系统和模式是不是差不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信仰是这样的，那么 你所信的信仰就仅仅只是你难处中的信仰，抉择中的信仰，主日这一天的信仰，那我要告诉你，那其实还是我们自己刻画出来的信仰，那其实还不是真正的信仰，那还是我们自己雕刻出来的，还不是真正的上帝。我们还是把上帝缩小了，缩小到我们的世界那么大。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基督徒都容易干这件事，就是把自己的上帝缩小到我们的世界那么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人生阅历，我们的思考，我们的一些观点那么大。那其实跟我小的时候那种荒诞的幻想如出一辙，对不对？只不过你把上帝缩小到这个样子，在今天这个世俗化的世界当中看起来很正常。而我小的时候把上帝幻想成那个样子，在成年人看来不正常。其实我们必须知道这两种做法都不正常。我小的时候那种做法不正常，今天许多成年人把上帝放到自己的世界那么大，其实也不正常，至少是违背圣经的，至少跟我们这个信仰是相冲突的，对不对？其实是不正常的。这就是我们自己眼中的神和真实的神之间的区别。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当中，拿撒勒人眼中的弥赛亚和真实的弥赛亚之间的区别。一到三节，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教训人，经文说得非常清楚，对不对？并且耶稣的教训非常的有能力，甚至让众人觉得诧异。经文这样来描述哈，我觉得经文描述得非常有意思。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你会发现他用了一个副词，甚稀奇，就是非常的奇怪，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他很奇怪，对不对？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是不是你从他的表述当中你能看出来，耶稣在那一天应该讲话行事为人让他们看出来耶稣不一般，对不对？应该能看出来耶稣很不一般，很特别。意思是这经文描述众人已经分明看出了耶稣身上的不平凡之处，他们用了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说哪里有这些事，什么样的智慧，何等的异能。他们用了这些惊叹惊奇的词汇来描述耶稣对他们的冲击和震撼，对吧？各位你想象一下哈，我们把自己放在那里想象一下，按理说他们看见了听见了耶稣的智慧能力和异能，亲眼看见的，对不对？亲耳听见的，对不对？耶稣就在眼前，他们自己惊叹的，不是逼着他们说耶稣是真的，是他们自己的惊叹，对吧？好，我们想一想，按着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剧情，接下来不应该是大家蜂拥上前，匍匐在地，诚心相信吗？你能理解这个逻辑，对不对？我已经看见了，你太有智慧，太有能力，太有异能了，对吧？因为你只有这样做才是符合逻辑的嘛，你只有蜂拥上前，诚心相信，匍匐敬拜，才跟你前面的震动惊叹配套嘛。因为你前面听见耶稣的教训很震动很惊叹嘛，接下来你的反应应该是信服才对呀，这才是正常的符合逻辑的表现，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人是不符合逻辑的。 这人是不符合逻辑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剧情却急转直下，这个弯转的太大了。他们刚刚还在诧异，还在惊叹耶稣的异能，耶稣的智慧，下一秒却突然来了一个剧情大反转，整个反转跟他们的惊叹完全不匹配。他们的话一转折，开始群起而攻之。接下来他们怎么说？第三节说，哎呀，我刚才怎么还感动了，打自己两巴掌，我感动个什么劲呀，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什么意思？请注意，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耶稣来到的是哪里啊？他的家乡，对不对？拿撒勒，他那个村，对不对？他来到了他自己的家里，家乡里。各位，我不是说，你仔细想一想，这些会堂里的这些人说，木匠、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的西门的兄长，他妹妹也在我们这里。我问大家，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对不对？但请注意，就是这些事实的话，其实在这里是相当突兀的。你仔细想一想，耶稣前面的能力、智慧、异能，跟后面他们在这里隶属耶稣的家庭背景其实并不协调。正常的情况下，他此时不应该想到的是耶稣的家庭背景，他应该想到的是，既然他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智慧，我得想一想他到底是谁，我得来认识他。他自己说了他是弥赛亚，我得来也看见他的异能，我得来信他，对不对？但是当他们数算完耶稣的家庭背景之后，经文说他们就厌弃他，就厌弃他。请注意哦，众人在厌弃耶稣之前，分明已经看出了耶稣的不寻常，不是没看出来，分明已经诧异了耶稣的智慧异能。他们看出了耶稣的不寻常，但是这个不寻常并没有被回应，你发现没有？或者说并没有被正确的回应。他们回应了另外一件事，他们压根没有回应耶稣的异能、智慧、大能，他们回应的是，你是个木匠，我是个铁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开始把自己拉回到自己的人生经验当中来去回应，你发现没有？他们重新把自己拉回到自己的人生经验，拉回到自己的人生的体验，过去对耶稣的认识当中来回应。他并没有回应此时此刻他的诧异、他的激动和他的感动，你发现没有？当时他感动了，当时他诧异了，当时他惊叹了，对不对？你看多像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听见主的话，听见圣经的话，我们也感动，我们也立志，我们先说，主啊，感谢主，你的话真奇妙，我要信靠你，我要顺服你，我要服侍你。这是不是我们听到的时候常常会有的想法？然后回到工作当中，回到家庭当中，回到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这个感动，我们这个惊叹并没有被回应，并没有被正确的回应，于是我们继续的用过往的人生经验来回应。哎呀，我还有工作，我还有家庭啊，我还有我的事儿，我还有我的性格，我还有我的观念，然后继续原来的自己的人生经验当中去回应这个信仰。你发现没有？你千万不要立刻去嘲笑耶稣家乡的那群拿撒勒人。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我们敬拜的时候也惊叹也感动，但却没有回应。我们把自己拉回到自己的人生经验当中去回应，就好像他们也惊叹耶稣的智慧、异能和能力，然后他们拉回到自己的人生经验当中去回应，说啊，这不木匠吗？ 这不玛利亚的儿子吗？兄弟我都认识，妹妹们就在我们中间，他是不是再一次拉回到自己日常的人生经验当中去回应了这个信仰？犹如我们，各位，犹如我们。虽然那些不寻常的耶稣的事已经震动了他们的心，但你发现这一个震动并没有继续往下深入发展下去，而是被他们给硬生生的压下去了，不去管，不去回应，不去理会。其实他们已经看出了耶稣的不寻常，但是他们故意给忽略掉那个不寻常，然后讲述与这件事无关的其他的事儿。各位，这是一个多么不符合逻辑的事情。他们在明目张胆地违背自己的感动和惊叹，他们死死地蒙住自己的双眼，不让自己看清眼前的事儿。他们转换话题来逃避应该有的回应，你发现没有？各位，人是很会转换话题的。耶稣问当时的法利赛人说，告诉我，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我告诉你，经文告诉我们说，所有人都知道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心里想，私下商量说，如果我们说约翰是从人间来的，百姓肯定拿石头打死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说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他一定会反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不听施洗约翰的话呢？你看他两个都不好回答，对不对？于是他们选择了第三种回答，太有意思了。他们怎么回答？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说，我们不知道。各位，我们不知道。你想一想，他们成功的把一个信仰的抉择转换话题，转换成了一个智力上的缺乏，知识性的缺乏，就是我不知道，总没错嘛，不知道不是个罪呀，对不对？不知道是个智力和知识上的缺乏，不知道总不是个罪吧？多少时候，他们成功的把自己内心的刚硬，其实他们知道，但他们不愿意说，这叫内心的刚硬，对不对？他们把自己内心的刚硬成功的转换成了自信上的缺乏。一旦完成这个转换，是不是自己就不需要认罪悔改了？自信上的缺乏肯定不需要认罪悔改呀，但是内心的刚硬要认罪悔改呀，对不对？你看法利赛人成功的把这个做了一个转换。所以你会发现福音书常常向我们揭示一个尖锐的事实，就是罪人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常常会做这种话题转移，转换话题的方式，不用面对那么尖锐的信仰与自己罪恶的冲突。各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最大的冲突，就是耶稣基督的公义、善良、智慧、圣洁和慈爱跟我们这个常常自私自利罪恶的这个人的冲突，跟我们的肉体的冲突。但你知道这个冲突其实 与我们的生命有益，对不对？这个冲突是为了照出我们的本相，这个冲突是为了让我们认罪悔改，这个冲突是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冲突，我们不觉得我们跟上帝之间有冲突，于是我们就成功的避免了去悔改，成功的避免了去认罪。所以罪人常常第一会做转换话题的事情。你一跟他聊到正经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开始转换话题了，这就表明他不愿意继续的在这件事情上开始深挖，因为深挖下去就不好，就一定要认罪了，就一定要悔改了，就一定要去面对自己的问题了，面子就要挂不住了，对不对？于是转换话题。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做一些不符合常识和常理的事情，或者在这件事情上用这一个的逻辑来去应对，到另外一件事情上直接换一个逻辑去应对，就是逻辑不一致嘛。这也是对人常常喜欢用的事，对不对？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连基本的逻辑常识都违背，这是对人基本要去做的事情。举个例子， 这是耶稣曾经提出过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哈。耶稣问他们说，在安息日救命和害命，行善和作恶，哪样是可以的呢？哎，问大家这个问题，犹太人当中有没有回答不上来的？你知道耶稣基督故意问那些连三岁小孩都能回答上来的问题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用自己的话来定自己的罪。这个问题没有哪个犹太人回答不上来。在安息日救命和害命，行善和作恶，哪样可以？太简单了，当然是救命可以，害命不可以，行善可以，作恶不可以，对不对？但是他们为了逃避正确的回应，经文记载说，于是他们就都不作声。于是他们就都不作声。什么叫不作声？不说。跟他们之前说我不知道，基本上是如出一辙，对不对？为什么不作声？因为很简单，只要作声就只能回答安息日救命可以的，害命不行，行善可以的，行恶不行，其实只有这一个答案，没有别的答案，对不对？只要作声就只能这样回答了。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回答了，是不是就显出了自己的不是来？是不是就显出了自己的错来？是不是就显出了他们责备耶稣在安息日医病救人，他们这个责备就是无理取闹，对不对？就显出了自己的问题来了。所以为了不悔改，他们决定不说话。再说一遍，为了不悔改决定不说话。多说一点哦，夫妻之间相处的时候，吵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用这个方法？为了不悔改决定不说话，以沉默作为无声的反抗。通常弟兄比较喜欢用这招，姊妹有的时候也会用啊。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原来这是罪人内在的逻辑。但你知道吗，这群责备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耶稣是违背了安息日。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因为耶稣在这一天行了一件善事，救了一个人，所以他们就责备耶稣。但接下来经文很讽刺，经文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讽不讽刺？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一件善事，救了一个人，他们说耶稣违背了安息日。他们在安息日出去想着谋杀耶稣，想着除灭耶稣，在商量着做犯罪的事儿，但他们居然不觉得自己在违背安息日。你看，罪人就是这样子，罪人最大的问题永远都只是心硬，而不仅仅是脑子笨。而其中一些聪明的罪人会把心硬的问题成功的转换成脑子笨的问题，说我不知道。这就是故意的瞎眼，故意的不认识真理。拿撒勒人，耶稣家乡的人，就是如此。然后我必须说，很多时候你我也常常容易如此，真的常常容易如此。就好像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仔细思想夫妻吵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够思维敏捷，明察秋毫地发现对方言语行为当中的漏洞和过错，但无论怎么样都好像很难看见自己明显的巨大的过错，是不是有这个特点？夫妻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特点？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够很明显的立刻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总看不见自己脸中的梁木？我们看见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思维敏捷，看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愚笨不堪。你看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对不对？ 这表明我们在其中总是逻辑不自洽的，就表明我们其中里面其实是心硬啊，这个叫间歇性失明症，对不对？什么叫间歇性失明呢？就是看自己的时候看不清，看别人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就是间歇性失明。这就叫罪。但我又要说，这个其实又是一件很符合罪人逻辑的事情。只看表面，从而认不出耶稣的真面目。他们说，这不是那木匠吗？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这个人的老底儿我们都知道，门清，清清楚楚的，他几斤几两我们门清。你以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从小跟我在一起玩泥巴的那个小孩吗？他是木匠，我是铁匠，能比我高多少？他家住村西头，我家住村东头，位置还不如我家好呢。我昨天就跟他的兄弟们一起出吃烧烤，他妹妹们经常跟我姐姐一起逛街。你知道他们对耶稣家庭是很熟悉的，对不对？为什么？他能够一一罗列耶稣的弟弟的名字，就表明他们其实很熟悉，很熟悉。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就他们经常一起玩，是一起有交往的。意思是他的出身我们清清楚楚，他的来历背景我们清清楚楚。要知道众人把耶稣的兄弟的名字都一一叫出来，意思是他们太熟悉了，于是他们就看不起耶稣。拿撒勒人眼中的弥赛亚与真正的弥赛亚之间是有巨大的差距的。就像我小的时候幻想出来的那一位上帝与真实的上帝之间一直有巨大的差距一样，就像我们平时对这个上帝的认识跟真正的上帝有巨大的差距一样，拿撒勒人眼中的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意思是他们已经被自己的经验给蒙蔽了，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自己的观点，有的时候反而容易反过头来蒙蔽我们，这一点一定是真实的。除非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习惯不断地被圣经来校正，否则他一定会反过头来蒙蔽我们。他们看到了事实，但是抱歉，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看到的那一部分事实，于是他们停留在这一部分事实上，就不能再认识所有的事实了。你发现没有？他们成功的被自己的经验给蒙蔽了，他们被自己看到的那一部分事实给欺骗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这部分事实，就永远的停留在这部分事实上。他不是木匠吗？他哥哥、他弟弟、他妹妹都在我们中间吗？这是事实，但他停留在这个事实上，于是就不愿意认识更多的事实了。哇，你突然发现说我们容易被别人骗，对不对？今天听到居然发现我们也容易被自己骗，防火防盗防自己啊。我们常常以为说别人容易骗我们，但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认识的事实，我们自己的观点，如果不是不断的被圣经来校正，就容易欺骗我们，就容易欺骗我们，就容易让我们活在自我蒙蔽的虚假当中。不是说你认识的那一部分不是事实，而是说你所认识的那一部分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那个软弱的、卑微的木匠的儿子的那个样式是事实，但是你必须知道那一个事实是基于另外一个更高的事实，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弥赛亚，他之所以道成肉身成为木匠的样式，其实是为了爱我们。那一个更高的事实，那个更永恒的事实， 如果我们人生的经验不能被那个更高更永恒的事实来遮蔽，我们就只能凭着自己的眼见去处理人生所有的问题，对不对？抱歉，我们的眼见是局限的，太有局限性了，这就是经验主义的问题嘛。所以我们来看他们不识耶稣真面目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他们不认识，不真正认识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耶稣。这一点太刺激了。恰恰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耶稣，于是他们就不能真正的认识耶稣了。你看哈，他们在这里援引耶稣的家庭背景，他们在这里提到了耶稣的职业，他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就是从小跟耶稣一起长大的，或者看着耶稣长大的。在他们的认识当中，耶稣出身卑微，耶稣家境贫困，耶稣只是一个小木匠。他们甚至跟耶稣的姐妹们都很熟，耶稣的出身，耶稣的出处，耶稣的职业，耶稣的家庭背景，耶稣的家庭状况，他们自以为已经对耶稣了解够多了，这是他们已经了解的事实。但是各位，一旦人们自以为已经对某件事情有足够多的了解的时候，人们就容易不再继续的了解下去了。香邻自认为自己已经了解的够多了，他们认识到了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们认识耶稣的兄弟姐妹，这当然是事实，我们不否认。于是问题就在于，于是他们就不愿意继续认识那一位更丰富的耶稣了。其实另外一个同样的事实就被他们无形当中给忽略掉了，就是他不仅是神人的儿子，他还是神的儿子，他不仅是木匠，他还是基督，他不仅是你小的时候的玩伴，他还是你的救主。这是另外一个事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耶稣吗？耶稣家乡的人，拿撒勒人，带着自己的偏见，以貌取人，以家庭背景取人，以自己了解的那部分事实来取人，于是他们就不认识耶稣。但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认识耶稣吗？我们可能以自己过去十年的信仰的经历来认识耶稣，不一定认识的都是错的，有一部分认识的就是对的，对不对？我们以可能以自己过往的人生的阅历来认识耶稣，我们可能以自己读经的亮光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可能以许许多多的自己的背景，自己的喜好来认识耶稣基督，不一定都是错的哟，有一些它就是对的。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危机和危险是什么？就是我们把耶稣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过往的经验、知识体系和观点当中，而没有继续的深入下去。一旦我们停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一定会越来越肤浅。我们有没有带着自己的私欲来认识他，觉得他能满足我们一切的愿望？这就是成功神学对耶稣的认识吗？我们有没有带着自己的错误的幻想来认识他？这就是我小的时候对耶稣的认识吗？我们有没有带着自己的偏见、自己的文化属性来认识他？每一个时代人都容易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来认识他。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自己已经认识了他，所以不再真正继续认识他？每一个神学生、每一个传道人，因为读的神学的书籍够多，于是就觉得自己认识他了。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认识的其实还太稀少，只不过我们自以为认识的够多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第一个警惕的是，不认识耶稣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以为自己认识他了。第二个，不认识耶稣的原因，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提出来的， 是因为实际的耶稣基督跟他们自己刻画出来的耶稣基督不一样。哇，这也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原因。当他们扒完耶稣的老底，圣经开始说他们就厌弃他，原文叫做因他跌倒。为什么耶稣家乡的人会厌弃他，会因他跌倒呢？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那你不相信就不相信嘛，为什么还要辱骂他呢？你说我没看出来他在辱骂耶稣呀。很简单哈，中文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你在当时的犹太文化背景当中，你能看出来这一点。他们在骂耶稣，他们称耶稣为玛利亚的儿子。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说法。你去读圣经的家谱的时候，都是谁生谁啊？父亲生儿子，雅各生犹大和十二支派，对不对？为什么都提父亲的名字？因为在犹太的习俗来讲，称呼一个人从来都是称呼他的父系的系统，称呼他是某某人的儿子，都是讲他的父亲。一旦称一个人为女人的儿子的时候，这一个故意违反习俗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刻意的羞辱的说法。意思是他们在故意的讽刺耶稣，这是相当恶毒的辱骂。意思是谁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为什么他家，这种骂人的话，除了耶稣家乡的人能骂得出来，其他人还真骂不出来。为什么呀？因为只有耶稣家乡的人知道一件事，什么事呀？玛利亚未婚先孕这件事，对不对？其他人是不知道的，就耶稣家乡的人是真是知道这件事的。你看他们在骂耶稣，他们在故意贬低耶稣是女人的儿子，而不是男人的儿子。但是请注意，我觉得他们在故意的辱骂和贬低当中，无意之间把那个福音的事实给彰显出来了。那个关于女人后裔的预言，在他们的贬低当中，把耶稣的身份给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恰恰是那一位女人的儿子，而后裔原文就是儿子，女人的后裔，是上帝对着亚当夏娃所传的福音，在他们的辱骂当中成就了。上帝当年在伊甸园当中对亚当夏娃所传的福音，在他们的辱骂当中成就了。就好像不多时候，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在下面讥诮辱骂耶稣，恰恰成就了诗篇所预言的，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他们扎我的手，扎我的脚，他们讥诮辱骂。哇，原来罪人的罪是如此的真实，耶稣基督的爱是如此的真实。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就是光主动的照进黑暗里来，但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却把光给钉死在十字架上，于是黑暗就因着这光被代替，我们的罪，我们的咒诅，我们的审判就被他背负，我们就得以迁到他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阿们。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所以他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来认识我们，来寻找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就是因为我们拒绝他，就是因为我们凭着自己的罪和私欲不真正认识他，我们也不能认识他，于是他来认识我们，于是他来认识我们，他来呼召我们，他来接纳我们。我们故意辱骂他，但是他却以自己的爱来回应我们的辱骂。当时的人辱骂他，你知道他怎么回应的吗？他说，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是这样来回应的，他是基督，但是与我们所预期的那一位基督不一样。我们自己的偏见 使我们不认识他，但是他自己的爱来开我们的眼睛。这就是耶稣到地上的时候，犹太人拒绝耶稣，拒绝得如此的彻底，但是耶稣基督却为他们在十字架上来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各位，你仔细想想，难道他们能不晓得吗？他们正在杀人，他们不晓得吗？他们肯定晓得自己正在杀人啊。他们真正不晓得的不是他们不正在杀人这件事，他们不晓得的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们不晓得的是他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是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却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确实是以罪人的样式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刻他就是要来担当你我的罪，担当十字架下那些钉他的人的罪。他们不晓得的原因是因为之所以他们能够继续的辱骂他讥诮他，是因为他们的罪被耶稣基督担当。不然如果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他们都要挂上去，对不对？但耶稣基督不愿意从十字架上下来，就代表耶稣基督为了他们中间许多人来钉在了十字架上。因为你必须知道，当五旬节的时候，耶路撒冷有3000人归主。你仔细想一想，这3000人当中有没有人呼喊过钉他十字架？太有可能了，不是可能，应该一定有吧。因为众人觉得什么扎心嘛？为什么扎心？因为前几天刚呼喊完钉他十字架，但是彼得一讲说，原来你们所钉十字架的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是为你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话很扎心呀。为什么觉得扎心？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我们听彼得那场讲道的时候不那么扎心，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处境当中，但是当时所有耶路撒冷人在那个处境当中太扎心了。于是他们就问我们怎么行才能得救，当信主耶稣，对不对？悔改受洗就必蒙受所受的救恩。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当时的人为什么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所做的，他所行的，并不符合犹太人的胃口，并不符合犹太人的期望和期待。实际上耶稣与他们自己刻画的样子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他们的期待是什么？各位，犹太人盼望这位弥赛亚都盼望了，眼都快盼瞎了，盼望了几百年了，对不对？他们盼望弥赛亚来了，犹太人从此就站起来了。他们盼望弥赛亚来了，他们就可以翻身农奴把歌唱了。他们盼望弥赛亚来了，就可以推翻罗马帝国了，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重建以色列的王权。为什么弥赛亚来了却说我们都要悔改？有没有搞错？你却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为什么不指责罗马人，却指责我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错了？比拉多将加利人的血掺杂在他的祭物当中，多么的天怒人怨的一件事，你不应该去推翻比拉多吗？你为什么却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不去指责比拉多，反而来指责我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你居然敢说外邦人也可以得救？受不了，完全受不了。外邦人怎么可能得救？难道罗马公民都能得救？完全接受不了。怎么可能接受得了罗马公民能得救？于是整个犹太社会都在抗拒一位真正的弥赛亚，因为整个犹太社会都为自己刻画了一个虚假的弥赛亚。 他们期待说弥赛亚来了，犹太人们就从此站起来了。他们从来没有期待过说弥赛亚来了，我们就可以认罪悔改了，没做过这样的期待。他们有没有期待说弥赛亚来了，我们就可以认罪了，就可以悔改了？不，他们期待是弥赛亚来了，我们就站起来了，我们就当家做主了。整个犹太社会都为自己刻画了一个虚假的弥赛亚，甚至这种刻画都影响了使徒约翰，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兄弟们，除非耶稣基督的福音打破我们自己的宗教幻想和期待，否则我们不可能真正的继续的深入的去信靠他，我们就只能信得很肤浅，悔改得很肤浅，信仰跟自己生活很肤浅，就只能是这种状态。人们总会想要一个符合自己规划的耶稣，符合自己想象的耶稣，符合自己胃口的耶稣，符合自己利益的耶稣，符合自己期待的耶稣，符合自己的耶稣，那绝不可能是耶稣，只能是我们自我的描绘和刻画。那样的耶稣绝不可能是真正的耶稣，只能是我们自我投射的影子，我们自己心里刻画出来的，不是真正的主，乃是我们自我的偶像。那样的耶稣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那样的耶稣能让我们自己的旨意成就，但是却不能让天父的旨意成就。我们有没有期待过说，我今天来听到，我就更有力量悔改了，我就更有力量信靠了，我就更有力量奉献了，我就更有力量服侍了。我们要做这样的期待。但是多少人今天来到这里敬拜说，啊，我来敬拜让我生意就好一点，让我的孩子就听话一点，让我的家庭就幸福一点，让我的工作就顺利一点。当然你也依然可以有这样的期待，是的，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来祈求，求主来帮助我们。但是你知道你的工作、你的生意、你的家庭怎么变得好一点吗？就是你更多的悔改一点，更多的信靠一点，更多的顺服一点，更多的照真理行一点，是不是？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愿我们在他的面前得着耶稣基督这恩惠的福音，是为了校正我们自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悔改，是为了主开我们的眼睛。阿们， 阿们， 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